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闲头客栈开门喽！ 远处海港传来阵阵。我一直飘零到被你捡起，如今望着反映窗户玻璃，有个我陌生又熟悉。I can smell a little more, sing a little more, feel a little more, 全因为你。说好了幸福一天天地练习，也许 laugh a little more, I love myself a little more, 要学会更加善待我自己，为你我变成了 better me。 什么距离都不算是真的，和母亲能代替一切言语。有一天生命会老去，还好谢谢有你。在你眼中 I see the better in me, cause I can smile a little more, sing a little more, feel a little more, 全因为你。说好了天天地练习，也许 laugh a little more, I love myself a little more, 要学会更加善待我自己，为你我变成了 better。 北京时间的17:07，来欢迎所有听众继续锁定收听好音乐959，这里是仙偷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对，听到这首歌来自薛凯琪的 Better Me， 为什么放这样一首歌呢？一会儿来给听众解释哈。你先来关注一下，对，北京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呢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呢在1摄氏度，最低温度呢在-6摄氏度，东风三级，空气质量呢为优。明天的尾号信行呢是3和8，那么也请所有听众安排好出行计划哈。天气呢也是越来越冷了，同时呢也希望听众一定要多注意保暖哈，千万不要感冒了，别冻着哈。今天我们来说点什么呢？哎，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哈，就是每天中午在单位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吃什么。 每天不就是想吃什么、去哪玩，就这两个问题吗？ 对，我觉得每次在单位点外卖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那么当你一个人的时候，吃饭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哎，你知道吗？很多人都说过，如果我一个人在家，我都不想吃饭，就吃点馒头啊什么的、方便面啊，对付对付得了。 对， 很多人都这样说，但这样其实是对身体不太好的。 是的，因为前几天四娘也跟我讲说，她的朋友啊都出门了，自己一个人在家，懒得做饭呀，在那干吃方便面，连煮都懒得煮。 是。 这也说明了一个人吃饭真的是很难，我也是一样的。那么一个人的时候呢，更不愿意出去吃饭了，觉得一个人很孤单。 对， 在家里也不愿意一个人去做，点外卖还不知道吃什么，那琐碎就不吃了，饿着得了。 哎，你说如果有那么一个很适合一个人吃饭的餐厅该多好啊。 对，都是一个人儿。 对呀、啊。对面再做一个布娃娃什么的。 哎，这样餐厅有没有啊？如果有的话呢，来，有听众知道的话可以来告诉我。哎，好，说之前啊跟一个朋友聊天，说起一个人吃饭的事儿哈，他说如果这一天过得很艰难，然后就需要吃上一碗粉儿，说呀可以将稀的东西吃完了就圆满的那种。咱先不说这碗粉儿，其实这碗粉儿只是一个食物的标志而已，个人所好不同，说到底呢是食物宽慰了人心，确实如此。一个人去吃自己喜欢的食物，来配上一首喜爱的背景音乐，其实也是一个蛮好的一个选择。但是呢，很多人就会觉得一个人去吃饭的时候好孤单，就不吃了， 孤独。 对，那么这样的话对身体是非常不好的，刚才四娘也说了。所以呢今天呀来给所有听众来介绍几家我和四娘都认为不错的几家小店哈，让我们一起用食物来温暖脾胃，让食物将身上那些冷冷的东风都驱散走。对，都说呀，当你非常饿的时候，非常冷，进到一家餐厅，当你吃完饭的时候，就觉得没那么冷了。 对， 哎，有人跟我有同感吗？就吃饱了就不冷了，也吃饱了心情也会变好， 补充能量了就是。 对，好，我们先来介绍第一家哈，叫做糖炖小馆，是透着江南气息的东北味道。这个比较适合我。哎， 对，东北人吃东北菜。 对，但是而且还透露着江南气息，可以 说 装修风格还是不错的，比较偏这个江南风、啊、但是菜是东北菜。 哎，这个结合不错。 说呀，在朝阳门的觅食处可是不少哈。那么这一家店呢，下沉楼梯走下去的便会到了，还是蛮好找的，叫做糖炖小馆。糖呢就是糖炒的糖，这个炖呢就是炖菜的炖，糖炖小馆。单听名字就觉得应该是一家温暖明亮的小店，半地下的位置，开阔的空间，主体呢是白墙黑灯老木头，简洁洋气的文艺小乡村的风格，所以说呀、啊、装修风格是满天这种江南风格的。而且这一家店呢有一人一味的炖品，很这个温暖，很比如说冬天呀、啊、先到店里喝一碗汤，可以说很暖身。 来，他们还有这个用料很新鲜的这个豆角，还有核桃仁儿，都是脆脆的。核桃仁儿呢是去皮的，非常口感是非常好啊。再加上这个拌菜的酱汁儿，哎，你喜欢吃拌菜吗？非常的清爽。所以呢，吃起来呢就是有一种零食的感觉， 还可以说是挺好吃的哈，可以当下酒菜来吃也是不错的选择。 哎、还有这个什么？酒醉蟹钳呀，就他们家都是小份的，所以适合一个人吃。还有这个金枪鱼的手抓饭， 哎，这个真的是好有食欲呀。 对， 我觉得一个人正好来一份够吃了。 哎，自己抓也行，服务员给你抓也行。要服务员给你抓的就是那种很标准的成团的那种，一个一个的自己抓，想怎么抓怎么抓。 还有这个黄牛炖土豆，就是牛肉炖土豆哈，很有食欲。还有糖酥饼，有点像老婆饼的样子哈。还有一些甜品呀，总的来说呢都是一家环境很南方的东北菜馆，整体上还是很让人动心的，想去尝一尝哈。地址呢是位于地址呢是位于朝阳外大街朝外的209东岳庙西墙外，叫做糖炖小馆，是一家透着江南气息的东北味道。这位听众叫做魏若柳絮阴风起，他说海底捞餐厅就是那个样子的。海底捞餐厅是刚才四娘说，如果你一个人去吃饭，会给你放个熊是吗？好孤单啊！别人对面都是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我对面坐一个很可爱的小熊。哎呦， 但是也很人性化他们的服务。 好，这里是先偷客，站好，同时呢，来欢迎我们所有听众都来跟我进行互动，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站”，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哈。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吴克群的《追梦》。

这一首歌来自听众雷雷点的哈，来自梁咏琪的《短发》，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哈。欢迎回来，先头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对，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先头客栈”，也可以来点一首你此时此刻想听到的歌曲哈。那么，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刚才呢，给所有听众介绍的这一家店呢，叫做唐顿小馆哈，是透着江南气息的东北味道。地址呢是在朝外大街。朝外209东岳庙西墙外哈，是一家非常不错的小店，装修风格呢偏这个江南风，但是菜品呢还是实实在在的东北菜哈，也有一些我觉得可以说是东北菜跟江南菜的混合品。刚才呢四娘介绍了一道菜叫做豆角核桃仁儿，说是这个凉菜吃出了零食的味道，也是一道比较适合下酒菜的哈。 对， 那么刚才说到这一道呢叫做酒醉蟹钳， 这个得讲一讲，这个这个值得一讲，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家的这个酒醉蟹钳是用这个小海蟹的蟹钳，然后用酒醋麻椒还有辣椒等等腌制过后，这个壳呢已经足够的软了，哎，特别的入味儿，也是一个不错的下酒好菜呀。不过有的人可能不喝酒就吃不惯了。 对，但是说到这个蟹钳特别软，我觉得非常适合我，因为有时候去吃螃蟹咬不动， 那个 每次都不吃这个腿儿， 很麻烦。 对，但是这个蟹钳的肉确实我觉得要比那个螃蟹的就是 鲜美一点， 对对，我觉得要更好吃一些，但是可能是我个人的感觉哈。但是每次都咬不动，每次都很着急。 你这个要按照我们那边老人的说法，就是说这个蟹钳它那个脚一直是在动的，它是活肉 啊，对， 所以就好吃。身上呢是动不了的，所以就没味道没有那么好。 好，继续来介绍啊，这个呢叫做金枪鱼手抓饭。哎，有喜欢吃金枪鱼的朋友吗？米饭的粘度呢是足足的，服务员会给手套，如果实在懒得自己抓呢，也可以请服务员帮忙来捏成可爱的饭团，这个一团一团的哈。说有金枪鱼末、海苔、胡萝卜、酸黄瓜、芝麻、沙拉酱等，营养足够丰富，海苔很鲜，酱料呢给的比例也是非常合适，足够，但是呢却不会腻人。抓成饭团之后，可以说是色香味俱全了，真的是 有点像寿司哎， 对，很好看，而且我觉得还是一定很好吃，很有食欲的样子。 来，这个是叫做黄牛炖土豆，那么这个也是唐顿小馆的一个招牌菜啊。大家可以看，哎，大家看不到，但是我能看到啊，这个牛肉块啊。特别特别的多，而且哎呀很软很烂呀，不会塞牙，真是太棒了。 而且会有一大块的牛蹄筋儿的那种感觉， 真的。而且小土豆呢吃起来是软软的沙沙的，特别的面啊， 很好吃哈， 很好吃的一道菜。 那么这一家呢还有一个甜品呢叫做白雪黑糯米甜甜，这个名字好 好可爱， 好小清新呀。白雪黑糯米甜甜，说呀，这个呢黑糯米呢是瓷瓷实实的一大块哈，如果你不喜欢的可以把它给这个搅匀。味道上甜，味道呢不是特别的甜，接近糖水的感觉哈，这也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口味去跟服务员去讲，比如说不喜欢吃甜的可能不要那么甜的，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选择来。说呀，店里的服务员是非常的热情，当你第一次去的话呢会推荐招牌菜搭配出合适的单人餐，对，因为这家的饭量它不是特别的大，比较适合单人来吃或者双人来吃。 一个人来点一个菜点两个菜都可以。 对，说用餐需求呢也都能很快的满足，上菜速度也不错，最后打包呢也是很专业的。这是一家环境很南方的东北菜馆，整体上来说呢还是很不错的哈。如果你去过一次的话，还想去第二次，叫做唐顿小馆哈。如果有听众喜欢的话呢，可以去尝试一下。地址呢是在朝外大街朝外209东岳庙西墙外哈。是一家透着江南气息的东北味道。好啦，这里是先偷客栈。刚才齐东飞点了一首不醉不会哈，是来自田馥甄的演唱，那把这首歌呢也来送给你听。同时呢来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你可以来点一首你此时此刻想听的歌曲。 自己是谁，我的宇宙轻飘飘，你的摇摇欲坠，旁人来来去去像行云流水。 好音乐959历经七年发展，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

很经典的歌曲了，来自梅艳芳的一生爱你千百回，来自听众风雨的洗礼哈，点了这样一首歌来送给我亲爱的老婆。哎呦，你小甜蜜啊，这一波这个狗粮撒的哟。好，来开个玩笑哈，我们继续来言归正传，这里是仙涛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我们继续来给大家推荐餐厅哈，刚才说到了 适合一个人吃饭的餐厅。 哎，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我在节目开始卖了个关子，为什么放了一首薛凯琪的 Better Me 呢？做一个最好的自己。之前说过一句话，就是当你开心也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为什么不开开心心的呢？所以说当你一个人的时候，一定要好好吃饭，好好生活，可以继续去逛街呀，去看电影啊，要去吃好吃的呀，千万不能因为内心觉得怕孤单而影响了自己。 对对对，首先要经营好自己一个人，特别是那种正在等待寻找这些恋爱对象的这些朋友啊，真的，等你自己经营好你自己了，好的对象自然就会来了。 对，一定要照顾好自己，一定要好好吃饭哈。好，我们继续来推荐这家餐厅。 哎，来，这家是叫 Miss Rice， 哎，便当啊，这家店也是很奇特的一家店。为什么呢？因为一般你知道有很多的这个餐厅啊，它菜好吃，但是米饭它就不一定好，你知道吗？ 哎，没错，经常去吃一些店啊，这个米饭不是太硬啊，就是不好吃啊。 对对对，那么他们家呢，就是哎决定要开一家米饭很好吃的店，所以就叫了这么一个 Miss Rice 就是这个 米饭的意思， 米饭的意思啊。哎，没想到开了以后居然会很火啊！他们家的这个装修啊，也是很清新自然的木吉的风格。而且呢，在这个新中关村的一层北侧，对着这个欧美汇，大家有机会可以去找一找。然而前台点餐的是阳光帅气的小哥，笑容满面，可以说是非常的这个服务态度非常好。而且呢，餐品呢也大多是这个套餐，搭配了一些汤品啊、小菜呀，可以在大堂吃，也可以外带。另外呢，餐具盒子打开是一双筷子、一只木勺，哇，特别的精致。 来说他们家的这个主打呢，叫做香干小炒肉套餐哈。套餐里面包括两个小菜，有生菜沙拉和海藻丝，一个汤品，汤品呢就是猪骨玉米汤，里面有一大块的这个玉米哈，看着还不错。然后呢，会有这个一小盆的这个小炒肉，旁边有一碗米饭，这个米饭可以说比这个小炒肉还好吃。 对，人家用的是精品的大米。 说到米饭呢，是大米里掺了些小米粒，撒上海苔和芝麻。米粒儿呢比较筋道，非常的好吃，也非常喜欢哈，很适合附近的上班族来吃饭，来吃工作餐。下次路过的话呢，如果有听众路过这个地方呢，可以过来尝一尝哈。叫做 Miss Rice， 地址呢是在中关村大街新中关大厦的一层。这个中关村大厦，新中关大厦的这个朋友，有口福了， 可以去尝一尝。 好，我们继续来介绍。 来继续来介绍的这家是叫做青石沙拉人人爱，叫做 Salad University。 好， 不要说英文，说中文吧。 好，来看一看他们家的这家啊，主要是经营沙拉的店。 嗯，青石 哦，因为我记忆当中的这种沙拉一般都是当小菜来吃的，没有说当主食。但他们家呢，哎，青石它的沙拉虽然说是沙拉，但是还有一些很多其他的搭配。 嗯， 搭配起来吃的话呢，也是很有营养，对身体健康很有好处的这样的一些食品。嗯， 这几年呢，青石也是在不断的这个兴起哈，像之前有介绍过的蓝兔青石，包括这个赛百味的汉堡都可以属于是青石，因为它里面含的这个脂肪啊，包括一些油啊，还有是低盐的东西，对，不会放味精，都是会对我们身体有好处，比较适合一些健身的朋友们，或者一些白领要求身材完美的人去吃哈。 是的，是的。 对， 那么他们家呢是自选沙拉，量很大。哎，有人说啊，本来是想给自己喂饱，没想到可以给自己吃撑了。选了最普通的38米的那款自选沙拉，底菜呢是四样，可以选其中的几种，都要也都可以，像这个紫甘蓝呀、苦菊呀、生菜呀、芝麻菜呀，都是很新鲜的。自己可以自由搭配。然后是蔬菜、肉类、水果等，一共可以选择的大概有10种吧。 哦，不少呢。 来推荐几种觉得不错的，像这个南瓜棒。口味是这个绵软的口感，而且特别甜。 哦， 其实你知道吗，南瓜它如果是自身的那种甜味，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吃啊。 是的，我的很多朋友，包括一些年纪比较大的长辈哈，都很喜欢吃南瓜，把它给蒸熟 了 吃。对，跟我说超级好吃。 其实不用再额外加糖了， 不用不用，就直接那么吃，说要比红薯蒸熟了还要好吃。 而且说他们家的这个西兰花也是很新鲜的，玉米粒儿啊、鹰嘴豆啊都很有嚼头。 说肉类选择也不少，有培根、牛肉、鸡胸肉、龙利鱼等等哈。肉食宝宝可以选择范围也是不小的。除了这个牛肉和鸡胸肉呢，牛肉还是有筋有肉的小方块，很好吃。鸡胸肉处理的呢是够干，一定符合青石宝宝们的要求哈。水果加了菠萝，新鲜好吃，清爽微甜，不会酸涩。最后呢是酱汁，有4种，选了这个油醋汁，另外呢加一些黄芥末，味道都很棒哈。那么这一家呢也是有很多很多的好吃的。那么在稍后呢，我会跟四娘来给大家继续介绍几家青石的餐厅哈。好啦，这里是仙偷客栈，我是貂蝉，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刘德华的练习。 如果留下的一秒钟可以减少明天想你的痛，我会愿意放下所有，交换任何一丝丝可能的占有。幸福只剩一杯沙拉，眼睁睁看着一幕幕甜蜜不会再有，原本平凡无奇的拥有到现在竟像是无助奢求。我已开始练习，开始慢慢着急，着急这世界没有你，已经和眼泪说好不哭泣，难道数几次的爱该怎么继续。我天天练习，天天都会熟悉，在没有你的城市里，试着删除每个两人世界里那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幸福只剩一杯沙拉，眼睁睁看着一幕幕甜蜜不会再有，百无忌的拥有到现在竟像是无助的奢求。我一开

到的这首歌来自李玟的《想你的365天》，也是一首非常熟悉的歌曲了，也是动画片《宝莲灯》的主题曲哈。哎呦，想到了小时候了。有时间的话也把这个动画片再重新的温习一遍。好啦，这里是仙偷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好，我们继续来给听众介绍一家轻食的餐厅哈，因为一个人的时候还挺适合吃轻食的。 嗯，因为搭配的比较合理。 对，营养均衡，然后呢，也很有营养，对吧？ 整个餐厅的风格也是那种淡淡的呀，也不是那么的热闹，大家都是安安静静的，淡淡的， 不会觉得很孤单。你像去吃火锅啊，吃烤肉啊， 人家都很热闹， 对对对， 一个人拿着个锅在那吃， 好心酸呀。 是， 好了，介绍这一家呢，叫做本之味，主打健康便当的一家和风。这个和风料理店哈，就在燕莎对面，非常的好找，装修很舒适的原木风格，干净整洁，算是日餐歌和西餐结合的一种创新的菜品哈，做的都是非常的好看，也是比较健康的，有牛油果寿司和沙拉，味道都是很不错的，沙拉也几乎是原味儿，原料呢都是非常的新鲜，牛肉糙米饭很好吃，肉是七八分熟，很鲜嫩。轻食的话呢，口味可能有一些寡淡了，不过追求健康的人应该不会在意这个了，因为一定要少盐嘛，少盐少油。昆布猪肉糙米饭保留了日式饭的鲜味儿，米很有嚼劲儿，粗粮的鲜味也很健康，吃完这一顿感觉完全没有负担，非常值得推荐的一家店哈，在朝阳区亮马桥外交公寓大楼的 B1 凯宾斯基酒店的对面，叫做本之味的一家轻食餐厅哈，也是非常适合一个人去吃的餐厅。 下面这家呢是叫做 Wargers， 那么直译过来也就是它的餐厅名叫沃戈斯，就是沃尔沃的沃，歌是唱歌的歌，斯是这个 斯文的斯， 斯文的斯。对，那么如果说是肉食动物，也是很愿意吃他们家的这个轻食的，一个三明治，一份沙拉，一杯浓汤，哎，瞬间就饱腹了。因为它就是这样的一家店，休闲不拘一格，而且呢墙上地板上吊灯的简易装扮呢，一点也不会抢了这个食物的风头啊，而且他们家的这个营养都很均衡，像这个胡萝卜蛋糕啊是好评如潮，而且价格便宜，上层的这个沙拉酱不是很咸腻，蛋糕里也有很多的这个核桃，吃起来很过瘾，像肉桂呀、糖的比例也控制得特别好，特别是这个冠军套餐里面有这个香草鸡肉、法拉卷和沙拉，鸡肉很嫩呢，也很入味，南瓜是甜甜糯糯的，真的是特别推荐的一道菜。 地址呢是在朝阳区光华路1号嘉里中心商场的1楼109号，也是国贸的37，叫做沃戈斯，也是一家吃轻食的地方，也是非常适合一个人去吃，有营养还非常的好看哈，这个红红绿绿的，还有肉哈。好，这里是仙偷客栈，我是貂蝉，同时呢来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也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也可以来给我们介绍一家还不错的餐厅哈，我们也来推荐给所有的听众，同时呢也欢迎听众来进我们的微信福利群，今天啊小二在这个群里面发的这个福利是酱肉馆的肘子哈，如果有听众感兴趣的话呢，来进我们的群，每天呢小二都会在不定时来发放福利，微信号是13901320336，13901320336。好啦，听到这首歌来自周传雄的《花香》，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拜拜。 方向的吹来，雨也跟着悲伤起来，没有人能告诉我爱